普渡师叔啊，你进京去赶考，但愿你得中回来，你可不要变心。他二人在庙中明过誓言，男不娶妻，女不嫁人。日落西山呐、啊，他们两下子分了手了，浪打鸳。那就两离分，不灵。他自从回到了那金陵府，身兼夫妇都给他提亲，千金小姐给我不要，难说那好心的玉堂春，三年头上就开了考场，中了进士，点了翰林。在大街他私自密访，访着了金妈妈的这好心眼的人，上前就把这位妈妈来问，问你们家的三姑娘玉堂春了。那位妈妈可就说，自从那一年您的走后，我们家的姑娘好像失了魂，饭不爱吃，那茶也懒得饮，懒得咽不沾他的嘴唇，来了客叫他陪酒他不陪酒，买他出水他说永不嫁人，弄了个我们老板人一路将他卖，他卖于沈红做了妾身，我就听见说卖在山西洪洞县，后来的事情我全部不真，那公子他 好，刚才是姚雪芬演唱的铁片大鼓玉堂春。玉堂春这个故事呢还有下文，那接下来呢就请您接着欣赏，这是一段魏喜奎先生演唱的玉堂春。应该说姚雪芬和魏喜奎先生演唱的虽然都是铁片大鼓，但是呢味道不一样。魏喜奎先生演唱的这个呢应该说更偏于一点北京铁片的这感觉吧。这样我们在今天这期铁片大鼓的专辑当中呢您就把京津两地的这个铁片的味道啊都听一个全。

我有心叫他赔我的白面，他又是个王爷，我惹他不轻，无奈何揉着肚子我忍耐了吧，猫腰低头我苦用功，正然是太公他猫腰做面，又只见呀的西北千片呀的刮了一阵大风，大风刮了那三四阵啊，太公一嘴是肉，招惹的太公他反动 头怪，砖头上发的一个虎背冲，原来是个蝎子蛰了他的手，摔着一个手腕子直嚷疼，疼不疼的把怀上往上打，没打的乌鸦他打着了马蜂，您说这个马蜂他坏不坏，把他脑袋蛰了一个乌眼青，蛰的这位太公他就往西跑，西墙上钉了一个枣胡儿钉，只听着松啪叫一声响，把他脑袋撞了一个大窟窿哦，捂着一个脑袋往后倒退，一脚踹进了那臭屎坑后，闹了江太公一身屎哦，招了一群那绿豆蝇。这位太公说，今天八成我活也活不了了，步步而走的都是往死城。他上了那御车辇，文王被拉着黄蓉绳，要拉了他的八百个单着八步，文王回头我问先生，我拉了你的八百个单着八步，你保我的江山多少冬，这位太公说你拉了我的八百个单着八步，我保你江山八百连着八洞，那位文王说拉你一洞你保一载，我把你拉着就在西岐城，太公他忙摆手说不中用，过去的方法儿了咱们算是这不大老灵啊， 刚才是姚雪芬演唱的铁牌大鼓太公卖面，我们欣赏过了京津两地的三段传统活之后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新作品，姚雪芬演唱的铁牌大鼓局长祝愿。 声响，护士走。

腿上，依我想一定是流了不少血吧。 看您这脸色苍白，还透着火，流血过多呀，需要营养，所以才带着些个水果请您品尝。前几天我出差广州深圳，这还有海南岛，带来了广州的蜜柑，还拿到了香蕉，还有这法国进口的巧克力糖，橘子香蕉有大量的维生素，巧克力血实体力增强啊， 运动员比赛他都吃巧克力，中国女排夺冠军全靠这股糖。 一转脸他突然看见了老局长， 哟，老局长你也在住院呢，这个如果倘若万一你也需要的话，多多少少的 你也尝一尝。老局长冷笑一声，没有讲。新局长他不以为然，笑脸倒扬。王科长对我的关心如此周到， 不过这东西不成敬意，请笑纳，请您笑纳。 那王科长刚走又来了刘经理，刘经理他落落大方，没带水果也没带糖，请您原谅。 王科长抢了第一，他腿快儿子长。 不过说着话他往皮包里怎么一伸手，掏出来两个纸盒，半尺多长，这一盒人参鹿茸，高级的滋补品， 经理，这么贵重的东西至少也得上百元吧，太微薄了，不好意思。 新局长还要把话讲，刘经理他转身那就走出了病房。 老局长耳闻不得眼前的坏现象， 心里边万万批评记开了。 小季呀，你年纪轻轻的刚当了局长，收受礼物视若平常，你可太荒唐。想当初你一尘不染，谁不夸奖？ 是忠诚大气的一块好钢， 分数，你的地位变了，思想也变了。照刚才服食生效也不反常。这一边老局长他沉思默想，那一边新局长接待的更繁忙。 这时候看望新局长的人都排上了队了，顺楼梯往下排，一直排到了马路上。我是一点儿都不夸张啊， 病房内新老两位局长，俩局长两种处境，两样的心肠。 礼品展览会，看完后员工奉还